我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明年两国庆祝建交50周年为契机，巩固并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德关系迈上新台阶。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舒尔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表示中德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期待同你建立并保持良好工作联系，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充实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德友好互利合作再创佳绩。 2021年，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战略全局，坚定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外贸外资规模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最好水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速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加完善，中国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疫情阴霾下艰难前行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开放的春风。 超170条，在今年的世界航运版图上增添了许多往返中国的新航线，其中60%以上往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航线不断织密的背后，是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目前，我国的贸易伙伴遍布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天进出口贸易额超1000亿元人民币，18.6%。今年前10个月，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以不到1/4%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8.6%的外商投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加速释放，中国正在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3.85万亿元。这是10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我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规模。今年境外机构持续增持中国债券，目前3大国际债券指数均已纳入中国债券，彰显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金融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对外开放呢，可以说是成效显著、亮点突出，更大范围啊、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对我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啊，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世界经济的稳步复苏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面对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的严峻挑战，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个重要场合持续向世界传递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在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倡议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重要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示，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第4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志，并用3个不会变再次向世界发出开放最强音。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开放合作，这是中国的承诺，更是中国的行动。在上海浦东，一个仓库就能连接国内期货、国际期货、国内现货、国际现货4个市场，货物无需移动就能做到期货现货联动，国内国际打通。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框架进一步明晰，浦东、深圳更高水平开放再出发，先行先试新蓝图方向明确，赋予21个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累计在国家层面推出278项制度创新成果。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出台，服务贸易管理模式实现重大突破。 前十个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41980.3亿元，同比增长12.7%，服务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今年以来，我国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对外资保持强劲吸引力。前十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同比增长17.8%。高技术服务业和制造业引资实现双增长。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有序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首家外商独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获批。继续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今年以来，我国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大。随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将生效，青岛 RCEP 企业服务中心里每天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就超过600份， 主要包括农产品、纺织品和化工品，主要面向的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 目前中国已经和26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自贸伙伴占我国外贸比重已从2012年的12.3%提高到现在的35%。今年以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速推进，中老铁路全线通车，雅万高铁顺利推进，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4.4万列，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截至目前，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已成为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推动高水平开放，更加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战略抉择，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充分体现和重大实践。 站上新起点，中国将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继续以开放的心态、求变的智慧与世界共同携手成长，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重要论述综述。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竖评，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重塑新时代中国经济竖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7号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同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举行视频会晤。李克强表示，中比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和菲利普国王互致贺电，中方高度重视中比关系，我们愿同比方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比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指出，比利时在生物医药、微电子、现代农业等领域科技实力雄厚，中方愿同比方深挖上述领域合作潜力，在合作中将致力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李克强强调，中比都是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中方愿同比方加强在多边框架下的对话、协调与合作，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李克强指出，比利时是欧盟重要成员，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希望比方为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德克罗表示，比中建交50年来，双方交往密切，比方很高兴成为中方的合作伙伴，珍视双方合作成果，喜进一步深化两国政治交往，克服疫情影响，加强双方直接交流，扩大在投资、贸易、医药、科研、知识产权等领域合作。比方愿同中方一道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比方愿为促进欧中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合力峰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听取和审议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及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内部监督工作条例等。会议提出，民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政治交接，确保换届圆满成功，巩固自身建设成果，强化使命担当，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二十大和民建十二大胜利召开。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7号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4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2月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133例。截至12月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6755000剂次。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0亿件，年快递业务量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邮政快递业日均服务用户近7亿人次，日均快件量超3亿件，今年人均超71个包裹快件。记者今天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整治。2021年累计向地方通报4批次81.5万件非正常专利申请，前3批撤回率达93.1%，累计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申请37.6万件。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要求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保证减刑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杜绝司法腐败，提高司法公信力。2021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今天在南京开幕，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会模式，集中展示了全球智能制造领域最具代表性企业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权威发布国内外智能制造示范企业的最新发展成果。今天，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运动员村在成都大学揭牌亮相。大运村占地面积约80万平方米，于2019年4月启动建设，对学生宿舍、食堂等区域进行改造，同时新建代表团公寓、医疗中心、游泳馆等22个单体建筑。目前新建和改造项目均已完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于2022年6月在成都举办。今天，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共同开行的健康列车来到了四川凉山州喜德县中坝村，为当地百姓免费送医送药。这支医疗队共80多人，集中神经内科、儿科、康复科及全科医学科等多名专家，对当地患者进行为期4天的免费医疗服务和健康指导。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国资委、共青团中央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3季“不负韶华国聘行动”大型融媒体招聘活动今天启动。据介绍，今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将首次突破1000万，达到1076万。确保毕业生稳定就业是总台践行国家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国聘行动前2季共入驻企业24000余家，提供职位超过235万个，有效助力了六稳六保工作。首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昨晚在新加坡落幕，中国队包揽双冠，其中刚刚在世乒赛加冕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樊振东在决赛中以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得男单冠军。另一场对决中，中国选手孙颖莎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女单冠军。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建党100周年特别节目《榜样》，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通过短片、访谈、颁奖仪式和文艺演出等形式，向观众讲述多位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动人故事。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15: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总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少儿频道、CGTN 英语频道、中国之声、环球资讯广播等多个电视频道和广播频率，以及总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多国人士表示，在各国急需携手解决全球性问题之际，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将是一场闹剧，有违真正的民主精神，注定失败。 War democracy has never bee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民主。美国企图将美式民主强加给他国，就是为了一己之私，试图控制他国。这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政治操控。民主峰会将是一场闹剧。 It's a dangerous game. 我认为所谓民主峰会是美国正在玩的一个危险游戏，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出我们与他们的对抗环境，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阵营，是人类最不需要的东西。尤其我们当下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全球挑战，这需要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紧密合作，所以美国的企图是不会成功的。 多国专家学者指出，美国自身民主状况问题频出，金钱政治、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问题愈演愈烈，普通民众的利益遭到无视和抛弃。 I think if we look at the American, 我们看看美国的民主，会发现它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美国政府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人民，每年都有很多人死于枪击。还有，面对新冠疫情，美国政府同样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人民。美国还为了掠夺资源，破坏其他国家的稳定，比如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 古巴外交部副部长何塞菲纳·维达尔发文指出，美国自身民主劣迹斑斑，一个有着可耻的不民主最高纪录的国家，居然宣称自己为民主峰会的领导人，希望美方停止这种厚颜无耻和虚伪的行径。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571,3,467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26,888例。世卫组织7号发布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已有5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上周全球新增死亡病例比之前一周增加了10%。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93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9万例。7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08930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为1609例。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过去一周美国7天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超过1150例，比前一周增加了57%。韩国8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韩国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7000例，为7175例，再次达到新高。目前韩国累计确诊病例逼近49万例。 再来看国际快讯。 美俄两国总统7号举行视频会晤，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双方并未取得突破。俄总统普京强调，乌克兰东部局势升级的责任不在俄罗斯，是北约采取危险措施，试图征服乌克兰领土，还不断将军事力量扩展至俄边界附近。俄罗斯需要获得防止北约进一步东扩的可靠法律保证。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7号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将于9号继续举行。他表示，伊朗就解除对伊制裁、核活动两个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提议，希望西方国家也采取实际行动推动谈判进程。白俄罗斯政府方面7号发布消息说，作为对欧美国家最新一轮对白制裁的反制措施，白俄罗斯将从2022年1月1号起禁止进口产自对白实施非法制裁国家的部分商品。该措施涉及欧盟、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涉及商品包括粮食、牛肉、猪肉、香肠、牛奶等。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唱